我哋一齐回到好耐好耐以前。动物农庄，作者佐治奥威尔，译者蔡伟全，南出版。第一章。庄园农庄的宗师先生锁好了鸡棚到大门，不过他实在喝得太醉，竟然忘记了关上下边的门仔。他左摇右摆地行过庄园，手上盏油灯散发出来的光晕亦都跟着晾下晾下。他一脚将长靴踢埋出去后门，在洗碗房里面的酒桶里斟埋剩低的最后一杯啤酒给自己，然后再慢慢走上床。这个时候宗师太太已经睡得好冧。就在睡房盏油灯熄灭的一刻，整个农庄开始扰攘起来。日头的时候，大家都收到消息，说白猪老少校昨晚发了一个好奇怪的梦，想跟其他动物分享下。他们约埋在宗师先生睡着之后去大谷仓度汇合。老少校在农庄入面德高望重，所以大家都不介意睡少个钟，出来听下他有什么要讲。在大谷仓最埋边的一个平台上面，一盏从横梁上掉落来的油灯之下，少校一早已经在他的禾秆草床上安顿好。少校已经12岁，最近身形发福了不少，不过他都还是一只相当威风凛凛的猪。虽然他没有摸到两只犬齿，但是个样依然容智而仁慈。没几耐，其他动物都陆续来到，各自以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坐好。率先来到的是蓝宁、卓斯和钳仔三只狗，然后一班猪来到，坐正在平台前方的禾秆草上面，母鸡坐在窗台上面，白鸽飞了上屋檐，绵羊和乳牛就摊了在猪的后面反坐，博萨和高路华两只拉车马斯斯然地一起来到，再小心翼翼将他们毛神神的马蹄放落禾秆草上，以防有小动物匿埋在里面。高露华是一只健硕的马妈妈，自从生了第四胎之后就一直中年发福，保持不回原本的身形。而博萨就是一只1.8米高的庞然大物，足足有成两只普通马加埋咁大力。他的鼻哥上面有一笪白斑，搞到个样睇落去傻傻更更咁。事实上他真是不算好聪明，不过他性格沉实稳重，做事又好落力，所以好得到其他动物的尊重。马到了之后，就到山羊妙维和家奴班哲文。班哲文是农庄入面最老、脾气最臭的动物。他平时很少讲话，但是一开口就愤青上身咁。例如他会说上帝给了条尾他，等他可以拨走啲乌蝇。不过他就宁愿不要条尾，又不要啲乌蝇。整个农庄所有的动物入面，唯独他一个啧都不笑。人哋问他做咩不笑下，他就会说不觉得有咩好笑。不过咁，虽然他不肯公开承认，但其实他很喜欢跟博萨一起。他们两个经常星期日会在果园外面的围墙道并排而行，不出声斋食草。两只马刚刚坐好，一大班不见了妈妈的鸭仔就列队走入谷仓。他们一路发出柔弱的叫声，一路周围捐来捐去，去找一个不会被人踩亲的位置。高露华用他的前脚围住他们，帮他们架起一道围墙。班鸭仔在埋边坐低了，很快还睡着了。近乎最后一刻，帮宗师先生拉开木头车，蠢蠢地的白马拿莫利，含住一块方糖， 风情万种咁走入嚟。佢喺前面揾咗个位置，开始玩起佢雪白嘅鬃毛，希望吸引其他动物去注意佢鬃毛上面绑住嘅红丝带。最后猫都嚟埋，一如以往，佢周围去揾个最暖嘅位置，最后摄咗喺薄纱同高露华之间。之后佢就好心满意足咁发出咕噜咕噜嘅声音。至于少校讲咗啲咩，佢一个字都听唔到。到呢一刻，所有嘅动物都已经到齐，除咗宠物乌鸦摩西，佢仲喺后门出面嘅一条树枝上面瞓紧觉。当少校见到大家都已经坐好，耐心咁等紧，佢就清一清喉咙，开始讲： 各位同志，你哋都听讲过我寻晚发出个好奇怪嘅梦。不过我一阵间先讲呢个梦，我有其他嘢想讲咗先。各位同志，我谂我唔可以再同你哋一齐好耐。喺我死之前，我觉得我有责任要将我累积落嚟嘅智慧传授俾大家。我都生存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当我自己一个喺畜棚度，有好多时间去谂嘢。我觉得自己已经参透咗地球上生命嘅本质，同埋动物生存嘅意义。我想同你哋讲嘅就系呢样嘢。各位同志，到底我哋生命嘅本质系乜嘢？我哋不如老老实实认咗佢啦。我哋一生都系痛苦、辛劳而且短暂。我哋出世之后得到嘅食物只系仅仅够吊住我哋条命，而我哋当中死唔去嗰啲就俾人强迫用尽最后一啖气去劳动，就喺我哋嘅利用价值俾人榨干榨净嘅嗰一刹那，我哋就俾人拎去冷血咁屠宰。喺英格兰，冇任何动物喺一岁之后会知道乜嘢叫做快乐或者悠闲。喺英格兰，冇任何动物系自由嘅。动物嘅一生就系痛苦同劳役，呢个系铁一般嘅事实。但系咁样真系大自然嘅定律咩？唔通系因为我哋嘅土地太过贫瘠，所以住喺上面嘅生命都冇办法过到舒适嘅生活？唔系啊，同志，绝对唔系啊！英格兰嘅土壤其实好肥沃，气候又好好，其实可以种出好多嘅食物，可以喂饱嘅动物远远比而家生存紧嘅更多。净系我哋呢个农庄就已经可以养到一打马、廿只牛同埋几百只羊，而且全部都可以舒舒服服又有尊严咁生活。呢种生活远超过我哋而家嘅想象啊！咁究竟点解我哋仲要继续喺度挨苦？系因为人类几乎偷走晒我哋劳动嘅成果。同志，这个就是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了。两个字就讲得晒，人类。人类是我们唯一的敌人。铲除人类，咁饥饿同埋辛劳的源头就会永远消失。人类是唯一一种只是懂得消费又不善生产的生物。他们又揸不到奶，又不懂生蛋，又不够力坐泥，跑又跑得慢，捉唔到兔仔，偏偏佢哋就系所有动物嘅主人。人类要动物劳动，但系又净系俾鸡碎咁多嘢食出嚟，等佢哋紧紧唔会饿死，然后就留翻剩低嘅俾自己。我哋用努力锄松泥土，我哋嘅粪便令泥土肥沃，但系我哋当中冇一个可以拥有自己一副皮囊以外嘅任何嘢。你哋班乳牛啊！去年你们拿了多少加仑牛奶出来，那些本来应该用来养大牛仔的奶最后又去了哪里？每一滴原来都入了我们敌人的肚里面。还有你们班母鸡啊，去年你们生了多少只蛋，又有多少只最美孵到鸡仔出来呢？ 其他嗰啲全部都俾宗师一家卖晒去市场赚钱。你呀、高露华，你生咗嗰四隻马仔呢，佢哋原本应该系你老咗之后嘅寄托同埋欢乐。但系佢哋每一隻都喺一岁嘅时候俾人卖咗出去。而你呢世都唔会再见得返佢哋。你辛辛苦苦生咗四胎出嚟，又喺田里面劳动咗咁耐。但是除了得咁多嘅嘢食同埋一间马房，你仲得到过啲乜嘢？而且就算已经过得咁凄凉，我哋连想安享晚年都唔得。我自己都已经算生得好好命，就真係冇乜怨言㗎啦。我已经12岁，而且仲有成400只猪仔，对一隻猪嚟讲，正常嘅一生都差唔多系咁啦。但系任何一只动物最后都比唔过把屠刀。喺我面前嘅呢班后生猪仔，一年之内你哋每个都会喺猪栏搏晒老命咁嘶叫。我哋所有嘅动物最后都难逃呢个厄运。牛、猪、鸡、羊，每一个都系。就连马同狗都唔会好得几多。搏杀，当你健硕嘅肌肉失去力量嘅一日，宗师就会将你卖俾屠夫，佢会割开你嘅喉咙，再煮熟你嚟喂猎狐狗。至于狗呢，当佢哋老到甩晒牙嗰阵，宗师就会绑嚿砖头喺佢哋条颈度，然后喺附近嘅池塘度浸死佢哋。各位同志，我哋成世所受嘅苦难，乜唔系好明显都系嚟自人类嘅暴行咩？只要将人类铲除，我哋劳动嘅成果就会属于翻我哋自己。几乎一夜之间，我哋就可以得到财富同埋自由。咁我哋要做啲乜嘢呢？就系无分昼夜，尽心尽力咁为推翻人类而努力。这个就是我要带给你们的启示。起义。我不知道这个起义几时会来到，可能是一个礼拜，又或者是100年之后。但是我确实地知道，公义迟早会彰显。方长双眼在你们紧余的生命中提实了。各位同志，更重要的是将我们这个信息传给追随你们的每一只动物。等将来一代接一代都可以继续斗争下去，直到打赢这场仗为止。各位同志，你们要记住，你们的信念绝对不可以动摇，不要被任何歪理误导你们离开正轨。如果有人告诉你人类和动物有共同的利益，一方面的富足亦都等同另一方面的富足，千万不要听他说，这些全部都是大话来的。人类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什么都不会理。我们动物之间在斗争的过程中一定要团结，一定要齐心。所有的人类都是敌人，所有的动物都是同志。 这个时候现场一片扰攘，正当小巧讲话的时候，四隻老鼠由他们的窿里面捐了出来，坐在那里听。当狗突然留意到他们，他们又即刻冲进入个窿里保住条命仔。少校举高手叫大家安静，他说， 各位同志，现在有样东西要解决，好像老鼠、兔仔这类的野生动物，到底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定是敌人？不如我们投票决定了。我向大会提出这条问题，老鼠是不是同志？ 现场即刻进行了投票，大多数动物都认为老鼠是同志，当中只是得4个有不同意见，就是那3只狗和1只猫。而大家后来才发现，原来只猫两边都投了票。少校继续讲， 我都没什么要讲了， 我只是想重申，一定要经常记住，对人类和他们的一切行为要有敌意。任何得两只脚的动物都是敌人，而任何有四只脚或者有翼的都是朋友。记住，在和人类斗争的同时，你们千万不可以变得好像他们一样。就算你战胜了他们，都不要做他们做的坏事。任何动物都不可以住在屋里面，不可以睡在床上面，不可以着衣，不可以喝酒、食烟、接触金钱或者进行交易。所有人类的习惯都是邪恶的。最重要的是，任何动物都不可以对自己人残暴。无论是强定弱、聪明定昂直，我们全部都是兄弟。任何动物都不可以杀其他动物，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各位同志，现在我会告诉你，知我昨晚发那个梦，我不知道怎样形容那个梦给你们听。那个梦是关于人类消失后的地球，但是它提醒了我一样我已经不记得了很久的事。很多年前，当我还是一只猪仔的时候，我阿妈和其他母猪会唱一首老歌，首歌他们只是识哼个旋律和唱头那几只字。我细细个嗰阵识得呢个旋律，不过好耐之前已经唔记得咗点唱。都喺寻晚我发梦嘅时候，突然记得翻起。最重要嘅系首歌嘅歌词全部都翻晒嚟。我好肯定啲歌词就系好耐好耐以前嘅动物曾经识唱，但系后来已经失传嘅版本。各位同志，我而家就会唱呢首歌俾你哋听。我年纪大，把声有啲沙哑。不过当我教咗你哋唱之后，你哋可以唱得再好听啲。首歌叫做《鹰岛众兽》。 少校清一清喉咙就开始唱。正如佢讲，佢把声有啲沙哑，不过佢都唱得唔错，而且个旋律好激昂。大概是介乎于小小姑娘和曱甴之歌之间。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Beast of England, Beast of Ireland, Beast of every land and clime, Hearken to my joyful tidings of the golden future time. Soon or late the day's coming, Tyrant man shall be overthrown,And the fruitful fields of England shall be trod by beast alone. Rings shall vanish from our noses, and the harness from our back. Beaten spars shall rust forever, cruel whips no more shall crack. Riches more than mine can picture, wheat and barley, oats and hay, clover, beans and munger wurzels shall be ours upon that day.Bright will shine the fields of England, purer shall its waters be, sweeter yet shall blow its breezes on the day that sets us free. For that day we all must labor, though we die before it break. Cows and horses, geese and turkeys, all must toil for freedom's sake.Beast of England, Beast of Ireland, Beast of every land and clime, Hearken well and spread my tidings of the golden future time. 首歌令到班动物非常兴奋。少校差唔多唱完，佢哋就开始自己跟住唱，就连当中最迟钝嘅动物都跟住节奏唱到几句。而醒目啲嗰班，例如猪同狗，几分钟之内就已经识得晒成首歌，然后试咗几次之后，成个农庄都一齐唱起《鹰岛众兽》。牛用佢哋把老牛声唱，狗用佢哋把悲怨嘅声唱，马用佢哋嘅嘶叫声唱，鸭用佢哋把刺耳嘅声唱。佢哋中意首歌，中意到连续唱咗五次， 如果不是被人叫停，他们很可能会继续唱下去。好不好彩，他们吵醒了宗师先生，他在床弹了起身，以为前院有狐狸，就拎起他经常摆在睡房角落的枪，向黑暗处射了几发六号弹。啲子弹射咗入谷仓篷场，大会即刻一哄而散，每隻动物都翻返去自己瞓觉嘅地方。啲雀仔跳翻上佢哋嘅树枝上面，其他动物就喺禾秆草上面安顿好，成个农庄好快又回归平静。